情流于全都平常，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，七情流于打翻，笑着哭哭着笑，去想你的模样。情流于全都平常，爱你的苦不要